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，他轻轻柔柔飘到心中，他最美却最难守候，有一种愁叫做寂寞，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形容。他冰冰冷冷躲在心中，藏住了泪，却掩不住 却换来灰烬，你的绝情注定。